点样扮第一次 Lady？ 咪乜都话惊咯， 咁就得噶啦。 系啊，所有嘅第一次都系惊噶啦。 多谢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节目开头。 我觉得我个样都 好。第五个条件咧就系要 性格 靓仔啦。 都唔要咯，你都要做咯。 你睇啲天蝎座 啊，唔系天蝎座。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实我唔系咁。 人好多时候拍拖咧。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 嗯， 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信係頭先一定係誤會我， 豬豬 拍拍，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一個服務，我好中意， 你仲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系纯粹系真系一个傻猪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谂噶嘛呢啲名字，我系我啱啱有人讲我破菜嘅咩？因为我条菜啊，你破咩菜啊？ 系朱培君啊嘛。 啊，朱培君，你系李盼。 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Photoshop， 不過近排新學 噶，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噶，你要咩個樣？ 我要啊。 哦。 各位師兄，今屆世界盃，我諗至尊無敵 ，C 朗拿度。從 fundamental 嚟講 ，C 朗拿度靚仔、大隻、下盤勁、走得快、有善心，其他啲阿哥全部包起瞓覺叫佢。所以世界杯捧至尊 Ten Regga 冇得输。再讲一次，所以世界杯捧至尊 Ten Regga 冇得输。吓、啊，杰斯阿卡话要打我，我个讲啫，讲都唔得。 大家好，我是点子冰冰的阿俊。世界杯我捧德国。2014世界杯七十 Regga。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古为乐，以古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好，翻嚟第二节，唔讲政治啊。 嗯。 哇，今日有线咧都开一节啊！我节目都开一节，真系讲占中。 吓、 啊？财经节目真系开一节讲占。 吓、啊、系啊？唔系啩？边个？ 哇，几刁转啊！哇，我喺耳仔嗰度同监制讲，哇，唔系要讲呢啲啊？ 你讲啊？ 我讲啊， 吓点解嘅？ 因为阿四叔讲嘢嘛， 唔 系，同、哦、埋有间大学， 唔系早前吴光正讲咗，早两日 嗱都唔紧要，吴光正嗰啲富豪 预咗佢讲 一定会讲嘢噶啦吓，因为占中本身个名系恐慌性个占领啊嘛吓、啊 嗯， 中啊嘛中环、啊，大佬啊，全部喺晒中环噶嘛，占领咗我咁点算啊？ 都惊噶，你谂下，即系嗰边美国有占领华尔街，占完之后你得个市，咦，会创新高啊？算， 系咯， 继续。 因为麦格里就出咗份报告， 系由你， 即系佢话出咗个白皮书， 系 配合个占中咧，就会担心咧， 系 香港个房地产市场咧就会唔掂吓，咁啊，所以就哇，俾啲白啦，有大行都出嚟讲嘢， 喂，呢啲又系冇得错噶，讲呢啲嘢。 冇得錯噶， 系啦，冇得錯噶， 冇得錯。而家啲分析員嗰個水平咧，大行分析員水平咧好低嘅，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啲財經節目咧，即係可能冇乜 topic 啊，成日都拎啲大行報告出嚟講咧。你諗下今日好似李昂出份澳門股嘅大行報告咧，又係咁講，唔使驚㗎，即係買得，我都話買得，因為我係博短炒啫。 嚇、 啊，哇唔使驚㗎，嗰啲銀聯嗰啲咧點啊？哇，銀聯係真係好大影響㗎，好多錢用銀聯過嘅喺澳門嚇。咁、 嗯 啊、你話會唔會有啲走盞位啊？即係有啲法律罅？我真係咁講，冇人敢搏呢啲法律罅嘅，因為係中國政府係銀聯係打貪嘅其中一步。哇！我喺上邊叫你打貪 ，ban 咗個銀聯喺啲賭場裏邊。你喺賭場出面開間雲吞麵湯當嚟到收銀聯， 嗯， 哇，槍斃都有份，即係冇人會敢搏嘅。咁所以銀聯嗰件事件咧，唔好以為冇事啊。而 而家打貪嗰樣嘢未楞到香港咋，楞到香港啊，仲有一輪波澜壮阔嘅事件嘅，你谂下许仕仁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 礼拜五问过问，我都问过少少大师啦，系 啊，可以听翻听翻大师嘅节目啊。 唔系啊，要先可能讲啲 大师节目冇讲噶，系咪后讲啫嘛，你开咗晒出嚟啦。 咩啊？二六七啊嘛， 二七 咪咯， 系嗰班 Kenny 嗱，即系好多人都会担心一样嘢嘅，就系对新鸿基有冇影响？ 系冇错。 对新鸿基咧，似乎咧个影响真系会有噶啦。咁啊，有啲人就话咧，新鸿基会揾咗个人出嚟，之前个执党嚟到孭镬。咁但系我谂今次嘅事件咧，应该都唔系咁容易孭镬啊，因为、我唔知点解嗰两兄弟咧有写日记嘅习惯。 系啊， 写埋出嚟、啊。即系如果你冇写出嚟，我都话哇，我下边条僆做啲咁嘅嘢，喂，我唔知啊。 点会啲口语？我哋听翻新闻报道，你会知道晒嘅。边一日讲？例如。俾咗钱佢 ，OK， 系 咯，嗰、那个系咩送礼唔知咩啦。第二样嘢， 啲暗号又好明显噶。 董建华 ，OK， 抗反咁样， 系咯， 即系你好奇怪，你哇点解会知嘅咧？ 啊，真系， 哦、啊，唔通，咦，喺佢身边嗰啲人， 有钱佬都单纯啲嘅咩？ 系咯， 系嘛， 唔系同埋应该咁样讲，作为一个即系主席又好咩都好。咁多嘢真係唔記得要寫低嘅咩？ 係囉，我賄賂阿的，我都唔會寫阿的個名啦，最多咪寫撲街咁樣，搵啲冇人估到嘅代名詞㗎。 或者寫傑斯兩個。 咁、所以我諗呢，今次呢，即係有人講話兩個坐一個，阿大師講啦，兩個坐一個，咁個機會都濃嘅，兩個一齊，兩兄弟一齊坐，真係頗為尷尬嘅。兩個坐一個嘅機會就係應該相對比較大啲。咁但係你話對身體有冇影響呢？冇影響就假嘅。系嘛，一定有影響嘅。哇，個老細坐監，仲係香港富豪嚟坐，係 咯。 咁對身地 嘅首席，首席之一。 咁另一個問題啦，有冇其他公司會牽涉在內呢？ 係啊。 係、哎、呢樣嘢就唔好問我啦，你又唔好問阿許仕仁阿肥龍啦，係咯。許仕仁有個肥龍嘅朵噶嘛，咁啲密碼咪寫肥龍咪好啲咧嚇。你要問曾蔭權啦呢樣嘢嚇。曾蔭權答你嘅，你又話翻俾我聽啦。咁、你話之後會唔會嚼埋曾蔭權出嚟咧？ 冇人知， 冇人會估到。 係啊，因為 有人就話要嚼，因為顯示出中央打貪嗰個 決心。 嗯、但係又亦都同樣有人會講，你打過特首，仲係第二任特首。你之後對於成個普選嗰個形勢好大影響 的，係啊，好難再揾人做噶， 好難再陰點去普嘅、哦，你啊真係要全民提名咯嗰陣。 另外一方面嘅係曾蔭權，究竟仲要牽涉多乜嘢人呢？呢、這個真係 最慘。你而家許仕仁都圍下圍咗個香港公司叫做新鴻基啫， 係啊， 你曾蔭權圍下，哇、哦，又圍咗啲。深圳帮啊， 各个澳门嘅， 系上海， 各个澳门食饭啦，我记得 围咗啲唔知咩帮 啊， 大子档啊，有你 都系嗰句，你查定唔查咧？咁样咁点算咧？咁所以呢啲完全政治经济学、政治股票楞埋一齐，哇，点估啊？ 冇得估。 你第一次都话估下呢个德拉吉点解要呢个负利率啫？嗰啲都叫做有阴谋论，估下呢啲。哇，估又死，唔估又死，俾我就真系唔估咯。 阿习都唔识答你啦，系咪啊？ 真系阿习都唔识答你。 都要问下其他人啦。 系啊，咁所以你话嗰个形势系咪好混乱咧？就确实有混乱嘅。咁、但系你话个股市有冇好大影响咧？你又可以放心啲，呢啲嘢对个股市个别嘅啫。香港人又唔会惊你股市打贪嘅，不嬲都贪开噶啦。 系， 唉，真系我都唔识谂啊，真系去到呢个层面。但系真系小心为上啦。总之我都系第一节咁同阿的咁讲噶啦。你要做淡嘅，你系大胆啲，你真系做淡，你唔好左摇右摆，左顾右盼、最多输钱。最多输钱嘅啫。 喂，咁啊，答一答我个 friend 嘅问题先啦。咁我有个 大师啊， 唔系，我有个朋友 ，OK， 有个朋友揸咗渣打同埋中移动，咁啊好耐噶啦，渣打就150蚊左右啦，咁啊中移动亚湾60-60蚊到啦，即系60-62到啦， 两只有钱赚啦， 系啦，咁啊佢问嘅系走唔走啦 ，OK， 好啊，我会答你走渣打啦， 中移动跌一啲喎，要问下姚先。 中移动嘅继续揸啦，吓、啊嗯，因为中移动我都仲继续睇好佢嘅。 话佢买嘢喎，点睇咧？ 买个泰国啊嘛，似 系咯， 多即系多交鱼嘅啫，即系唔知道啊，即系点解买泰国？ 系咯， 啲大行啊一致畅淡去买泰国啦，但淡极佢都系75蚊楼上，都未至于好差。对个盈利又冇乜太大帮助。对佢个即系好多大行个嘅睇法都一样，喂你派息好过去买嘢啦，咁但系你从好个角度谂，你话我买咗泰国个 true 咧，嗱你哋都有去过泰国啦， 嗯， 泰国个 true 咧就香港人好熟悉嘅，如果你泰国你出翻张卡电话卡咧，就通常都会出 true 嘅，吓、嗯，咁、啊、即系当然唔关事嘅，即系中移动买个 true 几廿个 percent 唔系因为为咗香港人中意去泰国，吓、啊，咁你谂心谂。複雜啲，你可以話，即係你知中移動有個乜鬼嘢 TD 網，你會唔會覺得佢通過呢個 True 呢個嘅收購，將個 TD 網咧發揚光大，帶入去泰國， 殺出呢個中國， 殺出中國， 攻佔東南亞， 攻佔東南亞，南亞輻射全宇宙，咁樣會唔會咧？咁你唯有咁諗咯，即係大行就話你派咗息出去仲好啦，你揸住咁多錢，你買個泰國嘢把鬼咩咁樣？ 哇！喂，你。多錢多滯，你又話啲錢用得唔好，人哋買嘢你又話 買嘢又話無謂啊！ 你話派息，到時又話唔進取； 派息你又話你冇增長嘅， 係咯、 啊、你冇其他嘢搞嘅，咁啊你知啲大行啲分析研究員咧，通常咁上下 level 噶啦，啊咁啊，所以即係各花入各眼各睇啦。咁但我見到個嘅中移動嘅股價都唔係影響好大啫， 而唔係影響太少嘅， 唔係好大啫。咁同埋渣打始終都係啲歐洲嘢嚟噶嘛。咁你知啦，而家歐洲又話要負利率，又話呢樣又嗰樣。 同埋第二樣嘢，渣打咧就你見到啦，啱啱公布2013年全年嘅業績，去到2014年都好咧，其實都係差嘅。OK， 咁啊，主要都係因為個新興市場啦，特別大部分喺呢個亞洲區嗰方面啦，咁、 exactly. 其實係差得好緊要嘅。你睇翻匯豐就知啦，即係到呢一刻都冇人會明白點解今年匯豐2014年 quarter one 嘅時候公布嘅業績將香港條數拍埋落去一齊計。 係， 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因為香港條數係靚仔嘅，咁所以就填翻 靚嘅面你睇啦。 唔係，佢係香港冇咗噶啦。变咗去亚太区度噶啦，咁所以就我谂亚太区条数实在太样衰啦。 系啦，同一道理咯。 系啦，咁啊 拍埋咗 好啲啲咁样啦，即系 遮瑕膏咁样嘅啫。 系啦， 丑嘅你又唔好睇啦。 咁第二样嘢，其实渣打都讲咗噶啦，嚟紧就会又系缩减业务啦，开始要瘦身翻噶啦。喺之前嗰个嘅公布业绩会上，咁所以渣打就真系可以走咗先啦。 系啦，咁渣打最多顶笼咪打横行，既然打横行嘅，我博只中移动打横行行得嚟又醒神啲咁样啫嘛，所以走渣打渣中移动咯， 同埋汇丰射落嚟应该中移动， 咁啊叫你揸中移动嗰系我啊，唔系大师啊，即系嗱怪我啦吓，跟住 唔系六咁60蚊揸， 60蚊揸中移动抵玩啦，中移动佢会我希望啦喺4G嗰度佢应该会洗心革面噶啦。冇之前3G咁立落㗎喇，應該都 嗰個巨塔頂鐵塔搞成點啊？ 鐵塔傾緊嘛，聽講話好難傾嘅呢啲數，大佬咁重要一間公司，唉，呢啲都係要靠阿公呢，中國人真係唔管唔得嘅，靠阿公呢一錘定音，唉，你揸 20%， 阿 Kevin 你唔好嘈，阿的你揸 15%， 唔好幾格格咁啊，咁樣都係咁樣㗎喇。坐埋一齊傾，我點傾啫？黐線，揾啲競爭對手坐埋一齊要傾，同一間 form 一間公司出嚟，揸住自己嘅網，我都嘥鬼氣啦。仲有咩啊？仲有咩個股啊？ 個股就係問多要張樣嘢先。琴日就出咗單 news 啦，就內地就批咗10隻嘅新股啦。 係， 咁啊睇落去就開始即係上證，即係5隻係深證，5隻係上證嘅。 係， 咁就可能。有就啲人就話啦，重啟返呢個即係新股嗰個集資， 係啊，重啟㗎， 重 啟必定重啟啦。 咁 喂，唔啟你即係返唔到轉頭，大佬你知唔知上嗰兩個月即係要再審批搞個幾百間公司出嚟，200幾間公司出嚟，你唔批喎，你唔重啟喎，真係火都嚟啊！ 嗱，內地啲股民驚完未咧？你一重啟就驚㗎啦嘛。 唔係，佢係搭咗兩個消息，但 coincidence 嘅啫，唔係可以混埋一提，就係個定向減全準啦嚇。咁嗰個唔係刺激方案嚟嘅，即係唔係刺激經濟嘅，即係不嬲都係想多啲銀行嘅錢落去嗰個農業。 農村嗰度啦，即係啊，即係又回應翻阿德拉吉啦。如果你真係想，如果歐洲嘅做法咧就負利率咯，你啲錢拎曬去農村嗰度啦，咁啊中國就係提高嗰、那個，即係減少嗰個存款儲備金率，係啦，咁啊大家唔同嘅方向啦嚇、啊，但係啲錢到唔到到農村咧，其實上一次咧呢、這個嘅一啲嘅農村銀行咧已經係降咗一次噶嘛，想佢哋做多啲農業貸款，但係到而家都唔多到嘅，冇多得幾多嘅，嚇、咁啊，所以呢一招咧，只係想進一步去提振一個農業，就唔係要刺激經濟嘅。咁、同時間就話每個即係有十隻咁出，而家啲 IPO， 咁啊，佢都出咗個 timetable 嘅，咁去到年底咧，大概幾廿隻咁樣啦，即係話嚟緊嗰個嗰六個月咧。每個月大概有10隻 IPO 出嚟，直至到年底嚇，咁、就10隻 IPO， 你話多定少咧？兩睇啦，20個 trading day， 即係兩日一隻，聽落又好似真係好驚嘅，又真係好多嘅嚇、又好似嚇親人咁樣。咁但係咁大個中國市場咁鬼有錢嘅中國、又應該受得起嘅， 係啦、 但係股市同個社會又唔同啦，股市啲人股民就話俾你聽，我睬你都傻。咁你睇完 A 股近排都係睬你都傻呢四個字， 好似 frozen 咗，我哋 傾係真係 frozen 啊，真係咁就 八年港股都 就當然呢個新股裏面一定有新嘢好玩嘅，咁就佢今次規定咗就係話咧，新股嘅定價咧就要參考翻個行業平均個 Q 個 PE 啊，即係譬如網台阿威格先上市。哦，參考翻迷買，參考 D 一百 ，D 一百唔係網台嚟嘅， 係啊，網台啊， 網台嚟嘅。 調翻轉我哋唔係網台。 係啦，即係譬如 D 一百係50倍 P/E， 迷買係當然迷買勁過 D 一百好多啦，100倍 P/E。係。咁啊 ，Vega 就可以用個平均70幾倍啦，70幾倍上啊啊！咁就調翻轉啦，如果你話迷買係得10倍 ，D 一百係得5倍，咁你 Vega 想上咧就唔好20倍啦，因為你高過個行業平均。 7倍。 係啦，咁啊嗰個問題就係話咧。如果你睇住個行業平均，咁咪抽起成個行業咯，咪買起佢咯， 係咯， 咁所以你睇翻咧，第一估計第一、第二個 batch 嘅 IPO 咧，都係啲軟件股多嘅，啲、科技股多啦，咁所以琴日啲 A 股啲軟件股咪升位咗上去咯，就係啲人估就係話，你一定成班友咧夾夾埋埋抽起佢啦，跟住咧為咗只 IPO 咧去高定價就咁做，咁你 buy 唔 buy 呢樣嘢見仁見智啦，你自己去諗啦，咁但係就你見到隻金山軟件啊，又上翻28蚊喎。啊！即極即真係吹漲嘅啫，唉！我諗住，我上個禮拜五都同大師講㗎啦，我想借咗金山軟件啊，大師好唔好？大師又話唔好喎、啊，話唔好喎、啊，唉！而家上28.1啦，真係啊，幾毫子都係錢、啊。 唔係你講金山啊，唔係23.幾， 23.1，唉！我諗住22.7。买噶嘛啊上翻23蚊有3毫子执啊执唔到唔紧要啊唔紧要啊360啊执咗啲啦中石化中石化买啊 油股似乎系比较 系咪仲系唔好掂住啊 咩啊 85.7 算个破新创新高 唔系啊全部油股算系呢排真系 油股真系创新高 135 又死气沉沉， 唔好理135，总之三大油啦。 系啊，油股应该386嗰单应该似乎都嚟噶啦，即系嗰个下游嗰、那个嗰个加油站嗰、那个嗰、那个叫咩混合经营，应该会有消息嘅。所以见到近排啲386真系几醒神。 咪上中下游都好似 OK 啦。 OK 啊，油股近排 系咯。 可能嗰個全球經濟好啊嘛，即 係 其實咧，同即係歐洲要負利率咧，即係好多嘢都唔係好 logic 嘅，真 係。係點解咧？ 即係覺得經濟好似幾好咁嘅喎，你覺得？ 會唔會其實我哋以為好啊？佢 係咯，就係、是、咯，我正係咁講咯。係 咯， 即係我哋隔身睇嗰邊，同嗰邊人睇嗰邊，可能即係個落差好大咯。 但係但係你睇德國嘅數據就真係 唔知啊，真係唔知。 真 係你數據嘅嘢咧， 冇辦法相信佢會咁。 你又唔好睇得咁認真啦、啊。你中國數據我已經係 skip 咗好耐啦，係嘛？中國出口7%，跟住啲航運股升。咁、那個問題就係中國之前嘅出口個數據好差嘛。但中國出口個數據係咪真係差得咁緊？係差㗎啦，係唔會好㗎啦，係咪差咁緊要？即係而家嗰個情況，我覺得。中國個出口數據係正常嘅啫、之前嗰啲差咧夾硬差咗落去嘅，咁、所以啲數據嘅嘢，唉，唔好咁鬼認真。 咁啊， 譬如話喺德國扯過咪算。 講翻啲 講翻啲呢度嘅要講嘅股啊。 好啊， 先講下只船仔先啦。 船仔 OK 啊？ 船仔有冇？ 船仔又開到開到開抽咗 開，行喺喺個 咁多係有 喺岸嗰度行咗出去。 嗯， 今日唔喐啊？ 咪早幾日抌翻翻落嚟噶嘛？ 系啊，插咗嚟噶， 就会有插。 呢啲真系好容易俾一两个大陆盘怼冧嘅，好鬼容易俾一两个大陆盘怼冧。 但系咁样讲，唔够胆去追嘅嗰下系。 我你最多咪输钱嗰只心态，追咪追咯，最多咪输钱嗰只咯。 追咗又有成10%啊！ 唉，我哋炒呢啲唔系跌咗10%噶， 未改巴都系啦，系咪先？ 咪系咯，我呢啲就等紧佢一倍两倍咁样上噶嘛。如果上到嘅话， 最多都跌一半嘅啫。 冇啊，冇乜其实十个股都冇乜特别嘢、啊。 其实成个市咧就真系淹闷到咧， 系啊， 真系好奇怪。 你只过海巴咁样，即系啲闷到想呕。 今日算有啲波幅啦。 系啊，一棍半棍啦，等佢拆细咗之后睇下咩环境。 如果即系个波幅咧，大家留意，即系有时可以提，我想提嗰个波幅指数咧，因为又系去到近期好低位，即系包括 BHSI 都系，因为即系以你个市去到23,000嚟讲咧，其实应该都系即系你可以话你可以即系有啲人会觉得个 BHSI 应该都去到最低啦，咁佢最低会点样咧？咁你应该要波喐啦，大佬咁耐都唔喐咁样，咁但系争在咁你话喐你可以喐上喐下嘅啫，咁又系 系 啦，咁又啱， 系佢唔喐啊， 系但系佢唔喐啊， 佢又真系唔喐噶喎， 系所以真系。 唔系啊，的啊，拆细噶。我上次同你讲，我都俾你犹豫咗一下。 有啲网友即刻 拆细噶， 系 啊， 好啊， 啊，佢拆细咗好玩啲噶，行腾讯嗰条路啊嘛，咁好炒啲咪升咯。 点俾啊？腾讯几百蚊、啊，你10蚊啫喎。 咪系咯，咁啊，就总之即系睇下佢拆细之后咩环境。总之股仔都系嗰样嘢噶啦，冇变嘅，所有嘢都 冇变咩？近排啊，呢、這个普呢、這个澳门咁多嘢都冇乜点喐啊嘛？呢、這个股仔。 冇啊冇啊，佢唔关澳门事嘅， 好 都唔关澳门帮事嘅，系嘛？咁即系除非你话俄罗斯又限制银联咯，唔俾人签银联入俄罗斯咯。咁但系我又未开啊，唔系好紧要。咁所以冇乜特别噶，其实今个礼拜都系我自己都系玩下只386咁样蒙测测咁样揼下揼下咁样咋，冇乜特别细艺真系啊。 冇啊， 等睇波咯， 等睇波咯， 系啊， 睇完波先啦，听日就开咯。 系 嘛？三点钟喎，真系哦。 系咩？三点咩？ 四点定三点？ 三点钟啊，头场。 系啊， 三点啊， 咪一场。 系啦，切，即系边度得啊？嗰啲咁嘅年纪起唔到身嘅、啊。 早啲瞓咯。 早唔到瞓啊！真系嘅，真系早唔到瞓啊！所以一即系我起到身嘅，我教闹钟就好辛苦咯。 P K 啊，礼拜五个市一定换到法温咁。 系杯波都对 两噶啦，礼拜五市一定换到法温。 唔系噶，有时你以为佢闷咧，佢激俾你睇咧都得噶，真系噶。啊，你以为个个谂住，唉，唞下暑啦，睇世界杯啦，突然之间抽上抽落咧，好鬼过瘾噶，嗰啲反思维嚟噶。 咪有機會喎，其實今年即係你當大家都靜到，即係靜到冇得再靜嗰時候，諗住世界盃都只會係靜上加靜啦。 係啊，就佢就同你行一轉， 物極必反。 係啊，大師上個禮拜咁講，即係隨時同你行一轉嘅，唔好睇少啊呢啲。 嗯， 你估即係大行嗰啲trader真係好鬼得閒㗎。 真 係 唔 使㗎，係啊trader去分兩間㗎，夜晚佢呢度睇波一路同你炒期指都得。 嗯， 咁啊期指仲要加多兩粒鐘喎，而家夜期。 喂，係我實行咗㗎啦，係嘛？ 未 哦，系咯，我都几好似未嘅， 未，佢一路睇波一路炒美股都得噶， 其实摆明 好多噶，嗰阵时我做啲所谓嘅白垃圾大行嘅时候，一早啲奥运啊、世界杯啊嗰啲。即炒刀咗啲 trader 好激情噶，你以为佢你估佢真系瞓喺度唔炒，睇净系睇波唔炒，炒多两张噶真系。 赢波咪炒夹杂马多两 张。真系炒多两张，我见嗰啲人哇，点解以前冇做得咁大噶？输波嘛，荷兰。 系。 嗰阵时嗰班就成班就睇荷兰嘅，荷兰输波嘛，怼多两张咯。咁样突然间激咗好多噶嗰时，所以唔好以为世界杯一定静嘅嗰时，唔一定嘅。 嗯。 咁啊，世界杯 睇边睇到边度系嘛？ 我睇日本啊嘛。 有。 日本真系掂啊！今年真系。 系咩？ 喂，唔好睇少啦！真系日本真系好有阴谋啊！呢单嘢。 点解咧？ 你记唔记得我话几年前唔系十几年前咪希腊攞个欧国嘅？ 冇错啊，救翻经济。 哇！真系嗰下真系 以呢啲嘅國家級嘅杯賽嚟講，一個最大嘅爆冷㗎嘛。跟住希臘就乖乖入咗歐羅啦，跟住賴嘢啦。咁而家你知啦，日本要同中國開拖㗎嘛。咁俾個世界盃你，唔好話冠軍啦，第二第即係四強咁樣啦。跟住俾個世界盃你，咁你乖乖地同中國開拖咯，咁樣都唔定㗎嘛。所以日本啦，日本好。 Okay. 咁啊，下個禮拜再嚟。 再見。好啦，拜拜。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Yeah， 哎、真系新年，好心情，好心情。 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酒嘅， 系捉第三次捉酒， 因为第三次咧系。